神曲，金曲，我想想应该怎么叫。学猫叫是某音的流量单曲，原创是小潘潘和小峰峰。某音现在也成了电视类竞演节目选歌的地儿，可能是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吧。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才这首是谭维维在梦想的声音中带来的爵士版的学猫叫。拥抱流量不是让人觉得有多么旷外，借助流量也不是什么投机取巧。很多音乐人都在某音上选歌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流行歌曲都具备了那样的特征，而这个特征又不在自己创作的作品当中，在众所周知的一首歌之上。如何改编和怎么演绎是音乐人施压给自己带来的挑战。毕竟我们有个几十年的老话题，是翻唱打败了原唱，还是不及原来的调调。 太阳忍受着悲伤，带给人间着希望之光，我们飞向遥远方，去寻找美丽的梦想。尽管你有话还想说， 可不必让他为你拉黑你，我把你的手挖进了你撒黑你，可把你的笔打好了。 陈羽凡在蒙面唱将猜猜猜上带来的窦唯的名作《希望之光》，又是一个让人沸腾的版本。老摇滚不好改编，不好唱。羽凡是具备摇滚内核，不是摇滚真核。熟悉他的人都了解这一点。这一节的第三首歌也是来自一位老摇滚艺术家秋野的作品《人生如酿》。什么是知交？什么是莫逆？是好也陪着你，坏也陪你，成也败你，败也陪你。什么叫相逢，什么叫知己，都在这杯酒里。冬天了，约几个朋友一口口爽下去，这首歌可以当背景音乐了。 醉在杯酒花儿飘香的日子里，只为他能够在梦与现实之间发现不同的自己，为此我愿意，我愿意一口一口品尝你。沉浸在杯酒中而转弄的故事里，只为他能够在醉与醒来之间找到相同的自己，为此我愿意，我愿意一口一口爽下去。香香的花儿寥寥着就争奇趣啊，如果说这人生如娘是一次醉了的游戏，那我会愿你和这脚藏的虫儿寥寥着就争奇趣啊。什么是苦也陪你，乐也陪你，失也陪你，得也陪你，什么是知交，什么是模拟，是好也陪你，赖也陪你，成也陪你，败也陪你，什么叫相逢，什么叫知己。头儿重脚儿轻，话也迷，我喜欢沉浸在杯酒中而转弄的故事里，他能够在醉与醒来之间找到相同的自己，为此我愿意，我愿意一口一口爽下去，为此我愿意，我愿意一口一口爽下去，为此我愿意，我愿意一口的爽下去。 哇，我有一了，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！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Let's go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你努力合群的样子真不酷，要给足勇气冲破沉浮。来自闪星乐队年轻的心，闪星的音乐虽然很简单，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但你这么年轻老总结什么意义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这一节咱听一下闪星乐队的新唱片。闪星这张唱片依旧很让人振奋，在作品的编配上通常没有什么铺垫，一上来情绪就被节奏带连，再加上加油鼓劲儿的歌词，一下就能让你站在他们那一头。来听听这首《你是希望》，你不得不快速长大，可能会变得有点复杂，变得思虑过重，时光把你打得措手不及。唉，人永远都是没准备好，但又怎样，尽管不被看好，你也要带上期望和希望往前冲呢。就算消失在这世界里，也不留什么遗憾。是希望，闪星说我们的音乐是写给跟我们一样的人，追寻梦想燃烧青春的年轻人。接下来是一首关于自由的歌，我对歌词中的一段场景设计挺认同，望着无声的电视，脑路都是天马行空，

哦，天真呢能对抗困难，赶走伤害；年轻啊能让青涩的恋爱不失浪漫。来自陶晶莹的《不失浪漫》，她的新专辑《谢谢陶晶莹》，好像是她唱歌28年以来的第10张唱片。28年，都这么久了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我刚才也跟着推算了一下，我也主持节目25年了啊，这么久了。所以我带着这种年份感听陶晶莹的新专辑，一定是想象中的那么老。所以我抱着这种心态听她的新唱片，一定会觉得哎，很惊喜啊。对了，新专辑的作品节奏都很摇摆，氛围感不错。 心疼我吗？有时你却承受得像我的老板。有了摩擦才知道，互相包容是最无价的人话。我们的进步空间其实很大，我想要对你坦白。让我打开眼界，过去价值观都软性被重叠，身不知也鬼不觉，产生巨变。我想要对你坦白，爱上你之后 怎么了？ 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！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最重要的是你的开场白，尽量不要先 的 soup tonight， 馄饨汤还是牛排，这要看你有多少能耐。 悲伤了所有，谁能诉说？哦，抱歉再联络，再见也不说。关键时刻，结果放弃。今天不行，这个结局。 只伸出手来爱，管我是不是你的菜，那手才端上菜，任谁都抵挡不。 学长说过想把妹要会弹吉他，现在的潮流是唱阿卡贝拉，寻人启事来教你用嘟嘟啊啊将撒浪嘿哟。 悲伤的锁，有谁能诉说？抱歉再联络，再见也不说。关键时刻，结果放弃。今天不行，这个结局。 只伸出手来爱，管我是不是你的菜，那手才端上菜，任谁都抵挡不。 我经常看到微博上有人发那种遗恨式的表白，今天看到一个女孩是我的菜，想了半天没敢表白，如果再有一次机会，哎，你们谁来帮帮我转发让她看见。就是 DJ 董鹏主持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这一节我们听听寻人启事。寻人启事这支团是从2014年成立就获得过很多国际阿卡贝拉赛事的冠军，2017年开始创作作品，刚才听到的是我的菜，接下来是衣橱里的怪物。他们自己这么说的，现实太疯癫，世界太疯狂，想要来一场衣橱里的冒险吗？把明天暂时抛到脑后，一起来一场惊奇的探险。 你要出来了吗？带着你荒唐的玩笑，你要出来了吗？你睡着了吗？还是陪我走入梦乡？你睡着了吗？推开门，忘记这个世界的疯癫，把烦恼留在窗边，暂时也不解决。抛开时间，半夜不睡，再晚也不累，在梦境的世界，一百颗星星都不眨眼。我和我的怪物出去探险，我的旋转木马可以陪我浪费时间，我的一出一场神秘的冒险，现在现实还太遥远，这事别跟我谈明天。你要出来了吗？ 忘记这个世界的疯癫，把烦恼留在窗边，暂时也不解决，抛开时间，半夜不睡，再晚也不累，在梦境的世界，一百颗星星都不眨眼，我和我的怪物出去探险，我的旋转木马可以陪我浪费时间，我在一出一场神秘的冒险，现在现实还太遥远，暂时别跟我谈明天， 推开门忘记这个世界的疯癫， 睡着了吗？ 烦恼留在窗边，暂时也不解决， 你也出来了吗？去哪里玩耍？你睡着了吗？我和我的怪物出去探险，我的旋转木马可以陪我浪费时间，我在一出一场神秘的冒险，现在现实还太遥远，暂时别跟我谈明天，我和我的怪物出去探险，我要飞到月球上拍下阿姆斯壮的照片，我在一出一场疯狂的冒险，现在醒来显得疲倦，让我们再做梦一回，你要出来了吗？带着你荒唐的玩笑，你要出来了吗？ 我要和我的怪物去探险了，你睡着了吗？你出来了吗？我还是别想象了，有一点怕怕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你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，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号，抽完这根烟咱随时都能聊起来。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最后的歌来自寻人启事的晚安，晚安你的焦虑不安，所有难过的事都会淡然，明天醒来日光依旧灿烂。 晚安秋千上摆荡少年情怀，晚安嘴里的甜蜜像天一样蓝，晚安当时我的额头那么自信勇敢，如今慢慢已爬上心房。